好，星期二晚啦，8:12啊，欢迎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收下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我系阿一啊。 咦，阿飞哥拍蚊啊？佢俾个咩手势？ 好就拍蚊， 我哋好 alert 噶嘛， 拍乌蝇啊，真系 咁啊，唔出奇，原来冇所谓啊， 都系飞哥踢紧波添， 诶 ，referee 嗰啲啊，咁啊，话说啦。 话说小弟 一哥今日未讲啊， 今日冇讲啊。 咁话说啦，小弟咧，嗱，即系《沙流程》呢个节目讲咩噶？即系讲一啲啊情怀嘢啊。咁我哋都系一啲咧，即系好中意 讲啲无谓， 同埋无谓嘢都系冇错，都系嗰啲九唔搭八嘅嘢，都噏三噏四啊嘛。 系咯。 咁咧，我就耐唔耐咧，就会有一铺人咧，想即系搵一啲熟悉嘅味道嘅。嗱，应该咁讲，成件事有少少个古仔嘅。咁话说有一日咧。我就食一隻，而家咪好兴嗰啲即系香口糖嘅， 咩叫香口糖？ 即系 e-chips 嗰啲咧，即系 wafer 嗰啲 friend 咧。好啦，咁有一日咧，我就口痕咧，就买咗佢其中一隻类似，即系佢个罐系紫色嘅，你都估到佢系提子味啦。咁我一食咧，我就发现啊，呢个味咧好熟、啊。好啦，咁我想买一个啦，一个有冇听过以前咧有一隻糖叫八宝胶噶？ 哦，不，唔系，而家有冇噶？ 你知唔知先？你知唔知先？ 咩啊？八宝金啊？ 你听唔系八宝胶？你听过未先？ 冇啊！ 你知八宝胶系咩嚟？ 八宝胶， 你听过未先？ 冇听过， 你冇听过啊？我真系冇听过啊！ 系泥胶， 唔系我哋细个系成日将八宝胶同食八宝胶，定系食八宝胶啊嘛？因为我细佬永远、 你系食边一只味嘅八宝胶？ 咪就系紫色嗰只咯。 我都系 嗱，冇错啦。咁我就于是咧就因为 定系得只紫色咋？以前 买好多只色嘅， 系咩？ 嗱，你睇下呢张相就知啦。嗱，佢系有咁多只色噶嘛？嗱，呢个就八宝。 嗱， 依我想讲咧就系咧，我后来音啊， 不 配音啊， 不配音 ，Y U M 啊嘛，系啊系啊，你有冇食过？你有冇食过发宝胶啊？ 你冇食系啊？ 咩啊？发宝胶有得食嘅咩？ 发宝胶有得吹波添噶？ 系啊，发宝胶吹波糖嘛？你知唔知以前能够可以咧食住嚿发宝胶喺啲同学仔面前吹到 个波，其实爆落块面度， 其实系好有型嘅一件事。咦啊，飞哥笑得咁开心，你应该食唔少喎。 爆系啊，我真系佢一爆咧，打啱啱摊翻落块面度。 你记唔记得以前咧，欢乐今宵咧有八宝，应该系食八宝胶诶发宝胶嘅，就系咧。就是那个吹波糖那个吹波比赛嘛，你记不记得 有呢样嘢嘅咩？ 有，佢咧系要上欢乐今宵嘅玩度，系佢哋咧一次咧就食好多粒嘅，因为要执好多粒，执好多粒落去，然之后咧 头咁大， 系啦斗大啊嘛，而度个波有几大嘅嗰嚿嘢咧，好似把铰剪咁嘅，即系纸制嘅。你幻想系一把纸制嘅铰剪，咁个波一路大嘅时候咧，咁佢咧就越 赚开， 越赚越开，咁就可以。 哇！呢个道具几正喎吓。 系啦，大概咧就可以度到咧嗰个吹出嚟个波有几大咁样咯。 咪先， 即系。有呢个比赛噶，我记得。 阿一哥，你知唔知吹波胶系咩嚟噶？ 吹波胶系可以吹波嘅胶。 你食过未先？ 我有 嗱， 好似有食。 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嘅，就系咧嗱，当我尝试去揾呢个八宝胶嘅时候，我发现我揾唔到噶。 嗱，你话而家 嗱，我唔知而家香港即都系唔好讲系八 X 胶啦吓，或者系发泡。我想揾发泡胶嗰阵咧，系揾唔到嘅，即系能够吹波嘅发泡胶。 跟住啲听众啱啱开心嘅就，发泡胶。 我屋企大把， 文具铺就大把啦。 唔系啊，打开啲纸箱大把啦。 系啊。 咁我当我去揾嗰阵咧，我揾到嗱，其实我好怀念噶发泡胶嗰只提子味嘅。 系。 咁我发现咧冇啦，嗱，其实我而家揾。等紧啲网络咧，佢都系话大家系咪问一个问题就系住咗种？ 嗯， 好啦，咁我第一个问题就好想问啦，究竟系咪住咗种啦？同埋系咪因为某啲原因？嗱，点解？因为我哋个年代咧，其实系好兴呢啲吹波胶嘅物体噶嘛。其实除咗通头先讲个发泡胶之外，仲有各式各样，譬如日本嗰只啦，即系有一粒橙，一个四方盒嗰只。 哦，系啊，我哋嚟紧一位嘉宾咧，佢有提呢样嘢。 系啦，冇错啦。咁嗰啲嘅吹波胶啦，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喺呢个世界上咧。又真系，譬如我唔揾都唔觉系，即系头先讲个发泡胶咧，仿佛系好似喺呢个世界上，即系或者喺香港嘅便利店嗰度咧，系冇咗嘅。咁好啦，嗱，当时啊，即系曾经有两款吹得波嘅嘢嘅，一款其实香口胶都可以尝试吹噶嘛，你有冇攞绿箭嚟吹啊？ 有试过，但系咧就绝对同发泡胶争好远嘅，同埋咧发泡胶令人怀念嘅地方系咩咧？ 佢阵味真系几好食噶， 一嚟啦，二嚟咧系因为嗰阵。因为发泡胶是一粒四四方方的一个叫什么立方体。 立方体 是啦。咁呢有一个问题出现咗啦。我哋以前食嗰啲乜箭啊又或者你讲四方形嘅盒里面有几粒圆咕碌嗰啲吹波胶仔呢 其实佢哋好流㗎，即係好流嘅意思係好快你就会好似已经将佢 啲汁汁晒 係啦。咁但係呢法普膠嘅汁呢係可以汁好耐，同埋呢你发唔发觉你一路咬嘅时候呢佢係有啲好似一粒粒嘅东西，你咬到嗰啲一粒粒嘅东西真係完全溶解咗，俾你啲口水溶晒之后呢佢先至可以吹到个波波。 其实有听众话唔知有得卖，但呢个唔係香港网站嚟㗎喎，係咪啊，即係佢嗰份应该咁讲，佢嗰个牌嚟，如果我冇记错头先讲嗰个法宝胶呢，咁佢以前係香港有代理，即係有中文字㗎嘛，或者佢有个代理寫住啦、但而家我怀疑而家有个听众、 有中文字㗎， 即係总之係香港代理先啦。咁、似乎呢位听众 send 俾我哋嘅阿祖恩啊 ,send 俾我哋嗰个呢係即係外围购啊，即係外购啊，网购。 即係可能 係。网购版嚟嘅、我觉得係啦。咁、好啦，首先第一个问题就係、究竟而家仲有冇嘅呢，即係定係某啲原因嗱、即係因为吞咗落肚三棵橡胶树呢啲方都市传言啦，定係因为佢本身有啲嘢唔好益或者佢唔环保所以冇咗，定係呢样嘢突然之间飞欧咗呢， 又或者可能嗰间厂唔再以呢一个品牌嚟出、用另外一个品牌诸如此类。 因为其实係相当大行其道嘅，喺我哋嗰个年代。 係啊，好型㗎。 吹波糖唔係先，阿一哥你晓唔晓吹波㗎？ 我唔识吹波，我细个嘅时候有食过吹波胶嘅，但係就已经唔系你哋啱啱提嘅嗰啲牌子啦。 係咩？ 系一卷一饼嗰隻嚟。 监制一声俾我哋，但系监制嗰个系网购㗎。 咩叫一卷一饼啊？ 我食嗰个咧系一个圆形嘅盒嚟嘅，咁、个圆形盒咧就可以系类似呢只啦，但唔系呢个牌子。 望、 一个圆形胶盒， 圆形胶盒， 即系好似个车胎咁啊， 好似翻 碱 盒咁 啦。 咁入边咧就系一个打咗卷嘅糖。咁有啲糖呢咪一条长条形，但佢卷埋一卷嘅。 咁、你就食几多就搣几多。 係啦，食几多搣几多嘅。咁、但係我有尝试过去吹嗰个叫做吹个波出嚟，但我係唔识吹嘅。但係啲同学叻嘅嗰啲呢係可以普通嘅嗰啲香口胶呢佢都已经可以吹到。 其实呢我就好难即形容俾你睇佢点样吹啦。其实实际上你就将佢呢攞条脷呢顶一顶开佢。即係你接埋嗰粒糖，然后呢攞个脷顶一顶。 就令到佢有 個 空間， 再吹啲氣， 再吹啲氣入去。 我有聽過呢個理論嘅，係啦。 其實嗰陣 你明白我講咩？ 我明， 就好似你攞條脷出嚟，我幫你試翻。 但係咧，你初食咧，你真係唔知點樣吹嘅。 其實係要學嘅，同埋當時係 你要自己參透嘅， 係潮流嘅嘢嚟㗎嘛。係 啊，我哥唔知點解研究到，跟住佢教我，我就識吹啦。咁但係咧，嗰陣咧，我記得佢一桶大概有五粒到啦。如果冇記錯嘅話， 唔知應該 幾粒 六七粒 啦。係啦，咁跟住咧，你因為咧以前。因为呢个法普胶呢佢实在太 fancy 啦呢件事。所以呢你直情系唾弃晒所有以前你食过嘅嗰啲香口胶或者系吹波胶。 绿色白色、 你只系沉迷喺呢一隻法普胶。 嗰隻味呢 佢有好正 个 觉得。 所以我嗰日食嗰个即系提子味嘅香口糖呢我就即刻諗起法普膠呢單嘢啦。咁阿監製都提供咗，我相信阿監製都係我哋嘅年代嘅人啦，佢應該識吹啦。 誒，咪先，阿司徒師傅話咧，美國有得賣喎、 啊。係啦、啊，冇錯，就咁點解香港冇咗咧？ 咁可能香港嘅代理唔再做，可能係香港嘅小朋友已經唔再食咯。 嗱、司徒師傅話聽聞美國係有嘅、 我都見到有啊，係啊，即係有人 send 咗啲網購俾我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香港突然之間呢、這個即係曾經大行其道？你知唔知我哋為咗要學吹波？费咗几多唇舌啦，即係哎呢个字真係用得好啊，费几多唇舌啦，即係你要学嗰个脷头先讲嗰啲方法点样摆，跟住吹下成粒飞咗出街啊，或者吞咗落肚啊，以前係试过㗎嘛。咁但係突然之间点解呢样嘢会绝咗迹呢， 我 因为有更加多新奇同埋好玩嘅零食出现咗喺我哋嘅环境里面，所以呢一样嘢呢就慢慢飞欧咗囉。 唔知係咪有人即係叫做食过可能係吞咗落肚有意外定係啲。但我记得吹波胶呢就另外一款嘅，係喺部机嗰度扭出嚟然后好大一粒咁样㗎。 即系咧， 扭蛋机咁噶嘛， 系啦，扭蛋机咁佢顶咧就会有好多粒波啦，咁然后你一扭咧，佢就沿住个螺旋轨道咧就碌出嚟嘅。咁点解我咁记得呢样嘢咧？因为我细个唔知入边系糖嚟噶，我以为系蛋波啊。 系 我你呢 咁就弹落地下， 跟住弹翻转头反弹 碎咗嘅，咁我先知原来系吹波胶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好记得，但我 turn out 都冇试过，因为我觉得好似咁样摆一大堆摆喺嗰个叫做 个机入边， 然后再碌出嚟，好似有啲污糟，所以我就算我知道佢系吹波胶，我都冇摆入口食。 同埋因为佢系嗰啲，佢完全唔系冇嘢包住噶嘛，你真系要沿途咁样碌落嚟咧，个样有啲核突嘅。 一呼百应呢啲题目啦，仲有位听众咧提供咗一只叫印水纸， 印 水纸， 印水纸呢单嘢， 印水纸香口胶真系不得了呢个。 印水纸咧， 多谢阿祖 N 啊， 系好稳笨嘅，点？為什麼呢？因為你很難拿捏那個水究竟要多少、啊、印水紙的玩法， 一哥你 見過 嗎？這個印水紙 是啊，那個玩法其實是怎樣的呢？就是將一些水整落 手上， 然後就將好像紋身貼紙的 搭下去， 然後 吹波膠是可以吹波的膠。 你吃過沒有？ 我有 嗱， 好似有食過。 我其實想問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嗱，當我嘗試去揾呢個 發泡膠係完全兩個路數咯。 發泡膠真係一件事嚟，係 啊，兩個路數。 嗱，我再強調啊，我哋而家發泡膠係代號嚟㗎，真正嘅白色嘅發泡膠唔食得㗎。係 啊，我哋唔係食發泡膠嘅， 係啊，係啦，同埋咧，我記得後期咧，再嗱，我唔知道而家食嘅香口膠能唔能夠做到呢個效果啦。就係啲人咧開始玩另一種玩意，就係嗒嗒聲，係 啦。 哦，我唔識做 嘅 呢個。 香口膠是可以的，因為呢以前啲大人才做到的，我覺得呢件事就成日都嗒嗒嗒咁啊，啲即係阿舅父啊、表哥嗰啲咧，佢哋全部食香口膠， 上上下堂咯， 都會 啲壞學生嗒聲咯。 係啦，咁我就學極都唔識啦，我嗰陣係小學生嘅年代，學極都唔識，咁跟住點算好咧？但係你食住香口膠，你嗒唔到咧，其實係 都係攞噶嘛， 攞嘅，咁所以我就自己 不，但其實個原理係咩㗎？ 其实 嗱，头先我哋都弱略解释到吹波系点啊？ 嗱，我吹波就吹出嚟啦。咁我唔知道，后嚟我整到有声，但我唔知啱唔啱嘅，就系将吹波嘅原理反转咯。 哦， 即系将嗰个胶就摆喺个牙嘅附近，然之后 吸气 吸入去，我自己咁做咯。咁所以佢就一吸去就爆噶嘛，佢会因为 佢都有个波喺度嘅， 少少咯，香口胶唔会太大嘅，系、哦、吹波胶个特殊嘅结构先至可以令到佢 好热， 怼 咗落个喉咙度咯， 所以大人先做到咯。 即系你一个嗰下就入咗气管， 总之我就绝即吸啲气入去嘅时候咧，令到佢嗰个本来有嚿嘢系愣住咁样咧，吸入去爆开咗，咁咪叭一声咯。 哦、 我唔知系咪咁咯，我自己系咁 好大声噶，即系 好大声， 嗒声噶嘛， 可以好大声噶，其实。 哦，咦？呢、這个真系我嗰几十年都唔识。 真系要整个香口胶嚟示范一次先得。 系嘛？喂，一哥有兴趣嘛？ 我但系我有啲朋友佢教过我咧，佢话佢除咗你要即系除咗你个口技啊要好之外咧，另外一个咧你起码要食三粒以上先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嘅。 你讲紧香 口 胶 系啊，即系我哋平 你讲吹波啊？ 唔系，即系如果我攞 大声 系香口或者吹波都系，即系如果我要攞到香口胶嚟叫做 形成一个波， 形成一个波或者做到一啲即系花式嘅话咧，你要比平时你食，可能我哋一般可能食两粒或者食一粒，你要比平时多，你先至够黏或者够实正去吹到嗰个波咯。如果唔系嘅话，会吹唔成形咯。 佢唔够咁多胶去令到佢变成个。一个大的波波嘛。 哦，依家一哥，不如买一排翻嚟俾你试下。 我冇成功过噶，由细到大。 咁你咪要试下咯。 系啊，好啊。多谢各位听众提供啊。我只不过系突然间真系怀念嗰种提子味，好想揾，先发现就冇咗。 其实咧，而家有一啲嘅即系专卖怀旧零食嘅铺头咧，我几中意行嘅。一嚟佢哋嗰啲嘢平啲之外咧。就是有好多好似你以为绝咗种嘅嘢，你会揾得翻咯。 我有我坚守，最怪但出口，独具慧眼，兴奋就够，无世界要迁就。你要我收手，无聊事尽量列出理由，但坏习惯非我独有，人事部别插手。 自发性神经反应啊，呢、這个都系当年咧摆咗嚿香口胶或者嗰啲吹波胶喺个口度咧，就系、是、自发性，你会想吹下波啊，爆一爆咁样样 嘅。其实系啊， 我上网睇 Vicky How 啊，即系一个维基百科教人如何用泡泡糖吹泡泡，有十个步骤嘅。 系 第一个步骤要买泡泡糖。 我啫， 系啦，跟住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拿出一块放入口，佢真系写晒，同埋有啲动画教你点样吹咯， 系咩？ 你识学识未啊？ 我未识啊，都系。 我上面我知道有吹波胶，我阵间俾你啊。 飞哥兴唔识啊嘛？ 系我有一日咧就系食咗一个吹波胶。 飞哥佢自己好犀利嘅， 系我都唔错噶， 系咪？ 我食咗 你两个吹 豆 大咩？ 我戴住口罩我都想吹波， 系咪啊？ 几惊啊？ 系咪啊？好 啊， 好，一阵翻嚟咧就有啊。潘庸潘志文前輩 last 一集嘅訪問啊，咁啊，即係到一路講到近年啊，佢嘅諗法啊等等啦，咁陣間聽下潘庸有咩講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反修例事件至今大约四年，警方会唔会就相关案件处理时间划线？他说警方处理刑事案件一向按证据、实际情况和案情需要去处理，定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是不切实际，亦都未必符合法治精神。李家超又说他对警方依法处理这类案件，依法及按实情处理有信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提交2023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例草案，以訂定法定上訴程序，讓控方就原訟法庭在有陪審團的刑事審訊之中作出無需答辯的判定提出上訴，以及就原訟法庭根據香港國安法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之下，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庭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所作出的無罪裁決或者命令，以案件程序方式提出上訴。律政司發言人說，為了填補刑事上訴制度的法律空隙，避免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擬議的新法定上訴機制屬於必要、正當和及時的應對方案。發言人又說，條例草案無損被告人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亦都不抵觸一罪不能兩審的原則。條例草案今個星期四刊憲，今個月的31日提交立法會審議。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強調，位於新田科技城的創科用地，若果以直接批地或者限制性招標批出，不會沒有網管，會有行政會議把關，批地條款亦都會公開。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上，實政原卓議員田北辰關注這些創科用地會不會成為數碼港翻版。凌漢豪又說，為了確保進駐產業貨真價實，亦都可以透過連結地契的營運協議作監管，若果企業嚴重違反協議，當局可盡場收回土地。中國外交部日前就七國集團廣島峰會炒作涉華議題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提出嚴正交涉。日本駐華使館表示，垂秀夫當時提出反駁，並指中方阻礙日中人民交流。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已經對日方的辯解當場予以駁斥，指出美日帶頭將中國定位為最大戰略挑戰，在各種場合對中國說三道四，干涉內政，極力從事反華壓華行徑，應當改邪歸正的恰恰是他們。至於中日人民交流，毛寧強調，中方一貫支持兩國開展各領域友好交流，關鍵在於雙方要以誠相待、以信相交，共同營造有利於兩國關係改善發展的氛圍。日方應當切實反思糾錯，同中方雙向而行。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谦仔梁柏谦在访问的过程中感动到热泪盈眶啊！ 一个好好有爱心、有同理心、同情心，真的对于一些死口都讲。同源护理系的晓彤同学倾完偈之后，令到我更加珍惜身边人同埋同屋企人嘅相处时间。 逢星期二《开心日报》有同学仔倾下偈，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陪住你。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知道我哋嘅婚姻出现咗问题。但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这几年他付出了很多，比我曾经以为的还要多很多。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那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那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他从影几十年，足迹遍布五台山。 人生与命运，原是 由小时候入面的叔叔，到而家喺剧集入面做人哋嘅爷爷。无论忠与奸、古与今，佢都无所不通。手下留情，请嚟潘庸、潘志文。 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或者迟早心中有悔，有日我欲语无言，那现实何尝改变？ 嗱，我就想问一下咧，啲电视风云嘢嗱，潘庸你嗰阵时就系、是。麗的嘅 一線，係啊， 一線小生中嘅小生啦。 其實咧，代表人物添。 係啦，我想問咧，咁你兩台啊，又喺廣播度，大家譬如兩邊嗰啲小生啊，或者啲最紅嗰啲，你 喺廣播度合攏 相 逢嘅時候， 你哋係會 好巴閉咩？ 定係大家都係做戲啫？ 定係嗰啲咁 大嘅鬥？係同行如敵國啊？定係大家惺惺相惜，惜英雄重英雄嘅咧？ 定係要因為某一啲嘢 重英雄？ 唔使保持距離嘅。 冇哦，當然冇啦。我喺坐留香裏邊，即係倒水留香裏邊，我啲白色嗰啲靴咧，寫住鄭少秋嘅名字。 點解？點解啊？ 因為都係嗰個孔權開佢做嘅， 即係嗰啲倒嘅嗰啲衫嚇。 我哋啲服裝都係佢做嘅。 咁但係點解佢寫鄭少秋啊？ 咁我哋啲唔夠著，佢咪攞鄭少秋啲過嚟俾我著。 喂，咁如果你喺廣播度遇到阿秋官？呢边香水，嗰边又豆水。 嗰阵时我哋好矛盾噶，我哋直情系宣传嘅时间，即系讲紧倒水流香嗰阵时啊，系 book 一架开篷巴士，我哋着晒古装，企喺上层嗰度，驶到过去无线度企喺度， 咁笑， 跟住再驶出弥敦道，跟住打个圈翻翻嚟咁样。 系 冇事嘅，冇事。 喂，几好笑啊！你啲几好玩啊！ 但系识唔识嘅？其实大家识嘅，认识嘅系嘛？ 识嘅，初初唔系咁熟，就由于许佩老师 教我唱歌的時間就認識到秋官、 嗯哦啊、 一直都沒有機會合作、 哦、 直至到1995年我真的過去無線的時候咁就同阿秋官拍《 天地男兒》，系咪？ 天地男兒 系啊，天地男兒啊， 系系系。咁你有冇當時話俾阿秋官聽？秋官其實我著過你對靴噶。 有啊有啊， 有講嘅，係啊，真係有講。 新噶嘛，寫名冇所謂啫。 哎呀，好正，呢個中意。 多謝啊，多謝阿風中講個咁好笑。 跟住拍多套咩添？拍多套《新上海灘》。 新上海灘， 係係係。 喂，其實當時我很開心㗎，因為咧嗱，我哋作為觀眾咧就好逼。女分明噶嘛？哎，呢、這个系亚视人、啊、或者呢个系丽的人，呢、啊這个就无线人， 硬系要帮某一边咁样噶嘛？ 系啊，咁但系咧，去到譬如睇《天地男儿》咧，我都好记得噶。哦，咦，入边有郑少秋，又有潘志文。 系啊，《天地男儿》好睇。 系啊，咁啊，觉得啊，首先即系唔好讲话大家比拼先啦，而系啊，呢两个曾经都系两边都系楚留香嘅人，而家佢喺块同一个剧入边拍，喺同一个台入边拍。其实咧，我哋作为观众睇咧，我哋几开心噶， 好神奇噶，我觉得嗰件事。 啊 天地男儿就我哋做兄弟咯， 嗯、 同父异母嘅兄弟咯。 系系， 但到上海滩嘅时间就做敌人咯。 嗯， 就我做反派啦，我做冯景耀啦， 系 秋官就做正派咯。 嗯， 咁好多赌台啊，大家赌钱啊嗰啲咁样咧，系、嘛？秋官就成日就话：，喂，潘庸，你对眼大我咁多嘅，我话唔系，因为我个系老花眼镜。咁啊，老花眼镜将你眼放大噶嘛， 佢就 呷醋啊！佢话你啲眼咁大，大过我咁，其实系融洽嘅。 同埋大家都真系好似头先所讲，惺惺相惜嘅。 仲有根本上，如果讲古装，秋官就系我偶像嚟嘅。我其实都系成日唱佢嗰啲歌嘅， 系啊，登台都佢帮唔少手啊，系咪先嗰啲歌？ 卒之冇唱啊，我登台完全冇唱。 哦，系咩？即系你净系唱你自己嗰个碎片， 我自己只碟啊， 哇，劲抽 啊！嗰阵时叫我拍《楚留香》，我都唔想拍，因为点解咧？因为《变色龙》红咗，就再拍新《变色龙》， 系 忽然间就话要打仗，抽调我过去拍《楚留香》，我真系唔想。咁但系电视台就同我讲，你拍啦，你辛苦啲啦，我俾多啲津贴你啦，系、再唔系咧，我喺广播度，我同你租一个套房， 哇！ 你喺广播度瞓觉， 系 唔好翻屋企啦， 哇！ 真系几日几夜冇翻屋企噶，到后来正式又话租唔到，咁啊俾咗丽的一楼嗰个艺员休息室。 咦咁流嘅， 就劈咗俾我，就瞓张尼龙床。哇！但当时好犀利，萧生叔、施南生，咁嚟帮我手铺床叠被，另外有个铁架就可以挂衫啦，衣柜就冇噶啦。我就喺度刷牙洗面，就去洗手间啦。我真系一个礼拜冇翻屋企噶。 喂，但其实佢哋咪呃你噶？你有冇谂过？即系其实氹咗你先，你应承咗之后就唔会帮你去广播度睇楼噶。 或者贵咧？嗰时仲有高亮叔噶嘛？ 系 艺员 艺员部吓。 艺员部，我老婆就攞啲汤啊，咁唔上下攞啲底衫底裤啊衫啊攞嚟俾我换咯。咁嗰个艺员休息室就嗰轮就系、是。佢哋冇得用嘅，要俾咗我做房，系咁样嘅。 一丝丝记忆勾起了一串串之力，他不少也不会多，分享了重聚跟别离。一张张照片框起了一个个天地，不声不语天说出。岁月多依稀，一声声叹息，终止了一绝绝境地。他将所有非语气，编好了年月跟日期，一天天变淡，不可以一次次躲避。他需不竭的勇敢，向梦想高飞。何愁面前多多落，拥抱梦了期。何愁落魄，我 我也傲然经过，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何妨问何泪与汗，一笑无皱眉。谁歧视我，我偏要争口气。沉静快乐，胆断后才知道，丝丝点点永记在于心。凡事不放弃。星星叹息，终止了一处绝境地。他将所有悲与喜，编好了年月跟日期。一天天变更，不可以一次次躲避。他需不竭的勇敢，向梦想放飞。 哇，其实你都 有趣， 你都冇停过噶喎，因为你喺丽的嘅年代，即系剧接剧啦，咁你跟住又要去登台啦，嗰段时间其实对于你嚟讲辛唔辛苦？即系嗱，即系我哋见到你风光啦，譬如揾到啲收入啦，咁但系呢啲钱都唔易揾翻嚟噶，可唔可以咁讲啊，潘庸？ 我就成日都话食得咸鱼抵得渴咯，咁你既然个台捧得你咁红，咁你辛苦系应该噶嘛，系好搏噶嗰阵时，但你唔搏都唔得，系嘛，逼住咁嚟，咁但个后遗症就系，身边原来就系话成日都冇机会休息啊，就周时真系刷牙都冇时间啊，啲人个个朝头早开工咧就见到我穿到睡衣喺个走廊度揸住个朗口钟，我都讲噶啦，睇住我入去洗手间刷牙咁，咁到后来咪直搞到牙周病啊，成日咁，即系就系嗰阵时咁样。 影响咗自己健康吓， 系 啊有嘅，仲有成日拍古装，那个头套几日都唔除，跟住你日夜闯境外景接，那个头壳仲天时热，那个头套里面谷晒汗谷晒水，咁所以咪好快令到嗰啲毛囊都坏死咯，咁所以好快脆就会发线向上啊，你睇我鳄鱼女嗰阵时好长头发，好多头发啊嘛，咁就因为又拍古装拍得多。咁又用天拿水膠水 嗰啲，哦，係，因為以前嗰個年代係咁樣嘅，用啲最 raw 嘅嘢， 但求出到鏡就得噶啦嘛。 係啊，咁仲好多啲人都捱唔到，都講唔到對白，掠曬你啊！咁又難得我又學播音出身嘅，就算我瞓著覺，我都識講對白噶啦。鱷魚雷嗰陣時好多場真係瞓著咗嚟做戲嘅都有。 咦，咁其实我哋睇翻会唔会见到你真系瞓着咗噶？ 我真系瞓噶，佢 真系要重温一下。 所以鳄鱼女后来我破产啊，人哋嚟收屋啊，要搬我啲台凳凳啊，我瞓喺张 sofa 度真系瞓鬼，嗌我起身我咪起身咯，啲人就搬啲嘢走，真嘅真 的。系，咁你有冇机会睇得翻自己嘅作品嘅？其实。 即嗰個咁忙碌嘅時候啊， 有 即係 你都睇到嘅。 即係譬如佢點剪，你都知道嘅。其實 而家好多你睇 YouTube 嘛，咁都 唔係。但係當年咧，即係譬如你一路 keep 住劇接劇，跟住中間又要攝啲登台啊，嗰啲年代咧，你拍完之後，你其實都冇乜機會可以喺屋企自己睇翻噶嘛，係咪？ 錄咗佢咯。 哦， 都睇翻嘅。 你都會睇嘅。哦， 睇嘅。 你中唔中意睇翻自己嘅作品㗎？ 唔係中唔中意，係要睇。 哦，咁而家咧，譬如你。会唔会睇翻鳄鱼泪啊？又变色龙啊？ 间中咯、 啊，大地恩情啊！即系如果佢播，你会睇嘅系嘛？或者有机会睇到嘅话，你会将抄嚟睇噶？ 抄就唔会咁、多点抄啫。但有时你唔觉意，好多啲嗰啲主题曲啊，成嗰啲有晒咩？ 边嗰啲片段啊？咁样 其实嗰啲嗰阵时有啲卡拉 OK 嗰啲 碟啊，里边我哋啲歌都有我哋嗰啲片段噶啦。 系啊系啊，真系有噶，系啊系啊。 诶，咁喺嗰段咁忙碌嘅时间，潘翁有冇谂过？喂，我都挨咗十几年啦，即系譬如喺丽的嘅时候，有冇谂过停落嚟嘅中间？ 我冇谂过嘅，只不过系有好多次嘅机会。我有好多朋友以前合作过嘅，都过咗无线噶啦嘛。 嗯， 喂，你想唔想过嚟啊？乜乜乜啦咁，我又冇过。其实我人又好难嘅，因为当时个都话无线咧就要好多要争嘅， 哦，即系好多政治嘢啊咁诸如此类 咁。丽的就冇嘅，丽的嘅人情味好好嘅咁，咁我又好难。我做一样，我就做一样，我费事搞咁多嘢，变来变去。又唔同，有一啲人好上进嘅，啊，度期啊登台，啊，度期拍电影，啊，我唔好啦，咁辛苦。都够使啦，算啦。而家梗系唔系啦，系嘛？沉啦嗰阵时， 所以你都系叫做比较后期先至加盟 TVB 嘅嗰班嘅艺员嚟噶嘛？ 我九五年先过去， 而中间系冇停过嘅，你都继续系，譬如你仲系拍紧即系丽的嗰堆剧 啦， 即系皇家档案啊，跟住又拍紧咩《仙乐神针》啊，跟住拍到九四年你先至过去 TVB， 系咁嘅。到我最红嘅时间，忽然间就同我哋解约嘅。 哦，系啊， 解约噶。因为我人工太贵啊，嗰阵时唔知点样澳洲帮，又点样，后来又转老细啊， 即系个动荡嘅时代啦， 解咗约噶嗰阵时，不过一解咗约，好快脆冇几耐咧，新老板上场之后咧，咁样先至再揾翻我入去拍《武则天》啊嗰啲咁样嘅戏，又再重新再入翻去。 咁但系个人工咧？ 人工是有加的。 哦再加了添。 人工是想看看先。初初是暴头嘛。以前我是签长约一年两年咁样。咁跟住到武则天啊嗰阵时咩血债血偿啊嗰个年代就是逐步计咯。逐步计咯。咁初初返入去嘅时间就可能少啲啦。咁第二步又加返啲。第三步又加翻啲咁，咁之後又再簽約，到皇家檔案嗰個時間差唔多又再簽翻約。 現實有個初判中的罪名，行事也有不屈不說謊的見證。人類自私天性，欲望如無止境，作過的。谁能尽山走撇清？世界看我沉沦低点，我信我会重回顶尖。天关人与事每分钟在变，隻手怎可遮掩黑白错对颠覆的对峙，成为人生转捩点。回头望亦是经典，揭破最暗埋藏污点，确信会有逆转一天。有你长远路并肩不会变，成败亲手改变，苦乐上演，共前行力险，寒流或乱都不讲再见。现实有过最费解的爱情，行事我有高超的智测加好胜，人前活得公正，屹立无邪身影，如磐石迎头是风声如声，世界沉沦低点，我信我会重回顶尖。天关人与事每分钟在变，隻手怎可遮天黑白错对颠覆的对峙，成为人生转捩点，回头望亦是经典。 重污点，确信会有逆转一天，有你长远路并肩不会变，成败亲手改变，苦乐上演，共前行力艰，寒流或暖都不讲再见，即使落魄你想相信自己，谷底也有力量。 咁跟住再辗转间就去到 TVB 啊，咁即系其实你冇停过噶拍嘢。 其中有一段时间我移民嘅时间，即系我喺 TVB 拍到1997年咁上下咧，拍完《天龙八部》之后咁上下咧，TVB 又冇约啦，咁我又过翻去加拿大啦，停咗一两年到啦。咁自從睇到無線有套《衝上雲霄》啦，咁我就日日喺度報，哇，正喎、啊！哇，啲衫又靚喎，啲景又靚喎，啲題材又新鮮喎，咁啊又行啦，開始有少少啊，咁啊卒之又翻無線。 哦，咁就一路就至到而家， 就由大藥方開始。 係啊，咁其實你都中間都停咗一段幾長時間嘅喎，喺加拿大嘅日子有幾長嘅話嗰度。 我想一两年啫， 一两年咋？ 咁加拿大嗰边，咁我又做电台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咁我又做电视台啊嘛。新时代电视 系 Fashion 系啦。 咁我做MC 咯，访问人咯，香港啲名人啊、明星啊过身去，咁都系我做访问咯。 啊，其实咧，潘庸啊，你由你 Day One 遇上你嘅好同学。话俾你听，系啦，话俾你听，即系哇，电影公司请人啊，咁嗰啲，直至到你而家呢一刻，其实你喺个过程里面咧，你都好顺利噶，即系你嘅人生喺个工作嘅历程当中，可唔可以咁讲咧？ 我系顺利噶， 因为我一路听咧，其实你嗱，你好快你做男主角，好快你就红，好快你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机会，然之后可以接触到唔同嘅嘢，其实你真系顺利嘅人嚟噶。 我系顺利噶。我是好彩的。 咁有冇一啲唔顺利，我哋唔知嘅唔顺利嘅时候呢？ 唔顺利諗唔到喎，而家。都諗唔到，我都好多贵人嘅。我有好多上司都係女人嚟㗎喎。即係提拔我啊，我嘅伯乐啊咁样。都係女人嚟㗎，好奇怪㗎。我读书嗰陣时候，我读中学嗰陣时候，啲女先生都对我好好㗎。 因为你靓仔嘛。 其实。 你官仔骨骨啊嘛，有斯文嗰啲。 我之前我系唔觉得自己系靓仔，我系做咗鳄鱼类之后，先至慢慢后来我先睇翻，哦， 阿醒觉，哎，真系几靓仔， 好简单啫嘛。头先讲开话丽的第一次去新加坡做嗰个义演个大型 event 嘅时候，我都唔知道自己咁红噶，哇，过到嗰边即系。國家咁招待啊！我哋啲車啊，就有人護駕啊，什麼什麼咁。咁我仲同人講：喂，哇，好似紅過李小龍喎、啊！咁講，原來嗰陣時真係幾紅啊！ 咁有冇一個過渡期嘅艱難咧？因為你最初係小生啦，跟住咧可能咧嗱，開始隨住個年紀嘅成長，可能開始要做人啦，爸啦， 係啦， 爹哋啦，咁啊再大啲做老爺啦。咁又冇掙扎㗎， 又冇乜喎。 但係你係一個貪靚嘅人嚟㗎嘛？你以前攞住把梳咁喺度梳頭嗰啲， 我都靚㗎，我做阿爺都靚㗎， 掂啊，解釋曬， 好正㗎，係，我做大老闆都執得正㗎，係。 不過你真係有嗰種大老闆嘅貴氣，我想講。 咁但係有時我都做過啲騎呢嘅角色啊，咁我都好中意㗎，都唔使下下著曬西裝打曬呔嘅咁，可以瀨瀨啲著啲爛衫氣啊咁。我都好喜欢的。 亦记否曾在血河冲身，命令红日带兵远行，风沙猛彼此声威猛，河汗水亦饱浸斗争，殿上谁在冷言举人，地下曾为数千百人，为梦了，没了，消失了，无憾也是遗憾。 谁关心？也见万事有喜有沉，兵对铁，连教师书揭，又见勇几度风云。 冇错，歌名叫做《几度风云》。 几度风云？ 几度风云？嚟自电视剧《满清十三王朝》。 几度风云？ 满清十三王朝。 唱歌嘅系边一个啊？赵山啊！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潘志文。 一声声叹息，终止了一处处景地。 到今日其实你仍然都是很 enjoy 做戏的、哦。 是的、嗯。 你觉得做戏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潘勇？ 即我是喜欢这种生活咯、嗯。我其实我们家都有做生意的。 嗯。 做制衣啊，在加拿大的时间就开铺贴啊这样。 你后来转做批发的嘛，根据坊间的资料显示。 不是怎样批发，即我们是家是制衣厂，那就接了一订单这样做法啦。或者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开 show、 哦、 去 show 自己的货品， 咁、嗯嗯、 各地不同的买家嚟落订单， 嗯嗯嗯， 但系我对呢啲都冇兴趣嘅。 就最中意都系做戏，有乜嘢咁好玩呢？ 其实当时好早期，我喺香港电台嘅时间，我经常同阿大姐张敏仪讲：，喂，我不如学做 PA 啊，咁、嗯，就系可以做导演啦、啊，什么什么咁。咁但係大姐话嘿做乜鬼呀、啊、你人哋认识你，你走出去做 PA, 男人叫人哋唔好睇，过去走去睇你。 係喎，你会惹咗啲人返嚟，你会影响到成个劇组嘅工作嘅进行。 咁有时佢有一段时间喺港台唔係咁顺利，咁出咗去成日出去拍电视嘅时间，咁就当年就係、是、配音好搵钱。因为有卢国雄啊、谭炳文啊，嗰阵时好多外国剧集啊，咁配音剧好收得噶嘛，嗰阵时，咁我都走去学过配音，喺丽的配过好短嘅时间，咁跟住又有人搵我拍电视剧啦，咁、又冇学唔成，又做翻。 都是演员。 其实条路都应该是一路引导你，其实你是应该要属于最前面那个。 不是，可能是即是这行是选了我咯。 嗯嗯。 就不是我真的我想揀这一行。 嗯。而你而家都继续还是有浓厚的戏瘾的嘛，是不是？ 有好玩的拍戏。 是。即是没有一些角色是潘庸从来都没有掂过，而家好想掂下的。 都有的。自从过了无线之后，而家都成日俾我做啲反派嘅角色啦，跟住又做中风啦，系咪？头先讲过啦，咁老人痴呆而家又做紧啦，有好多都未做过，但系未做过都想做咯。虽然系有啲艰难，都要想下办法。咁但我就成日都谂住系真系嘅，即系做到老就学到老嘅。成日都覺得以前嗰套係唔 work 嘅， 哦，你係咁諗嘅， 即係而家嘅表演方式啊嘅做法咧，係唔同以前嗰套嘅， 嗯， 即係要接受啲新嘅嘢咯。 係，咁你去準備一個角色嗰陣，同以前有冇唔同啊？ 都是差不多的啫，做戏咁做啫。 因为你有的是经验咯，即系嗱，即系几廿年的经验，咁呢啲就冇得扮出嚟嘅。我想譬如一讲个角色，哦，俾个天书你已经有一个画面啊，或者有一个谂法噶咯，系咪咧？ 系，但系我都尽量想摆脱呢一样嘢，即系跳出呢个框框。即系唔好俾人覺得你硬系做都系咁样做法咁。 嗯，咁啊啱啦，你有機會應該同多啲新晉嘅導演啊、係編劇啊嗰啲合作下，我舉下手先，有機會咧可以揾阿潘勇請教一下就好啦。 唔係啊，我從來都同新嘅演員同埋新嘅導演咧係好融洽噶，有好多個以前喺麗的嘅新導演咧。佢而家喺大陸啊、北京啊，咁都好出名噶，好多個噶。尤其是新導演，我好尊重佢哋。好多時咧，佢哋係俾啲老氣骨啊，俾啲攝影師恰嘅。唔使咁啦。 你知道曬啊，潘翁睇得多啊。 但我係好好配合嘅，真係。 誰憑臨絕境，心中滿不吃驚。誰臨困苦裡，身邊會不能清。無援助沒照應，那一張敢算必勝。誰人到黑夜不忘能照明，誰能做我公正， 就時間有限，其實潘翁咧，我哋應該講多兩個禮拜重點。 哎呀，其實真係 咁，但由於咧，即係我錄音當日咧，我哋即係唔好意思，潘翁，我哋趕住落去開麥。 係啦，係啊，係啊。 有一件事咧，阿潘翁咧想再講下嘅，關於陳積嘅喎，係咪咧？ 即係顏國梁前輩。 係啦， 佢早輪唔舒服，咁好多時都有接受訪問，咁佢講翻起一件舊事，咁我同佢好老友嘅沙煲兄弟嚟嘅，咁佢話當年咧。我就好紅，揾好多錢，咁佢就講啱線就比較就或者失意啦，咁佢又去做翻輔警嘅時期，咁有一日我約佢食飯，咁食完飯咧佢就揸埋單，佢話嚇阿潘志文話：，唉，揸乜鬼啊？我揾錢易過你嘅，我俾啦咁。咁呢句説話咧就好多人都覺得好大迴響，即係哇！你咁好朋友。咁好兄弟你咁樣講嘢嘅咁。咁我就係澄清一下，喂我唔係咁講喎。我係講真㗎喎。我唔係話我搵錢易過你等我俾啦咁。我話我搵錢多過你呀。爭乜鬼啫我俾啦。我係咁樣講。 咁有咩分別呢？分別就係話，我揾錢係唔容易嘅，我唔會易過你嘅，但我真係揾得多過你，我辛苦啊嘛，我咪揾得多過你咯。咁咪我請咯，又唔係多。咁佢講翻呢件事之後咧，咁我而家咪講翻個真相出嚟，可能佢又唔記得咗。 但係冇影響到你哋兩個嘅感情嘅。 嗱，即係近年來我哋又比較少接觸、少來往啦，係嘛？即係大家都好少見面。自從佢呢個訪問出一間之後，就好多人遮住我咯。話乜你咁樣對朋友啊？ 哎呀！ 我唔係喎，我唔係咁講喎。事實上我係話。我揾錢多過你，我請你啦，咁呢個好事實啦，係嘛？我都係出心噶嘛，我都係對你好噶。 咁但係潘翁都唔係容易揾錢嘅，即係頭先都講啦。 其實大家都辛苦嘅。 係啦，即係喺即係電視台個化妝間瞓咗成個禮拜，咁呢啲就大家即係有苦者知啦。 一句講曬咧，就係話食得鹹魚抵得渴咯。我係。接受嘅呢啲嘢， 我哋喺度咧，嗱，多谢阿潘翁先，咁咧，即系讲到阿潘翁啊， 其实我哋唔敢将阿潘翁所有嘅剧集 逐 播出嚟抡我哋想嘅，但系冇时间， 清十大王朝都冇讲啊，真系皇太极都未讲， 咁你闷死啲观众啦， 唔会噶， 秦始皇咧未讲，咁但系咧，我哋咧留一手先，因为今日咧同阿潘翁咧倾得好开心，咁啊希望下次咧就继续揾阿潘翁上嚟讲，咁啊同埋咧即系佢仲有好多嘢可以分享， 同埋嚟紧即系潘翁就有好多嘅剧集要拍啦，咁所以咧等你忙完呢一转之后咧，我哋下次有机会，我哋可以约出嚟饮茶，潘翁，虽然咧我哋揾钱。冇你咁多，但系咧， 你可以 冇错啦， 我呢个荣幸， 冇错啦，好嘛？ 咁如果你请埋我添咧，我就更加开心 了。梗系啦， 揾钱易啲嘅。多谢潘志文姐妹， 多谢潘翁，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潘翁有份参演的电视剧《大地恩情》啊，咁啊再次喺度多谢晒潘翁、潘志文前辈啦，佢几好玩嘅其实， 系好玩嘅， 系啊，佢仲话等我哋请佢饮茶， 系啊，我会联络翻潘翁噶啦，因为潘翁之前问我，佢话系咪咧播完出嚟之后咧一次过可以重温嘅，我话系啊，我话得噶啦，得噶啦。啊！你哋嗰张相咧已经，我上次咪讲咗嘅。你哋同我影嘅嗰张相咧，就已经系内地啊、星马、美加嗰边啦，好多人都见到晒啦。咁样好正，继续系呢、這个。 好多谢阿潘翁啊！咁头先咧，即系我哋上半场就讲到咧，就系关于吹波胶嘅事件啦。咁够，我哋啱啱揾到一个生意 fact 啊，就嗰啲得嘅香口胶。 吹波胶，吹波胶嚟啦！ 嗒嗒声，系啦，我哋播一播，而家先打阿搞一揿下得啦。 唔系，我播唔到啦，而家。 哦，系咩？讲， 系啊，播唔到啦。 唉，算啦，系。 喂，头先我真系嘅，我系用一粒 吹波胶。 系啦，阿 仲系龙珠 吹波胶， 系啊，龙珠 S 嘅吹波胶， 有啲咁嘅嘢嘅咩？ 有啊， 唔系嗰个包装系龙珠 S， 但系咧、出到嚟嗰样嘢咧系似系咧嗰啲印水纸吹波胶嗰一只，你话嗰啲 即系方形嗰 啲啊，长方形 喺边搵翻嚟噶？ 我上面有啊， 突然之间有龙珠， 唔系佢咁啱嗰个系用龙珠嘅包装咯， 哦，比达啊，仲系 比达嘅包装， 比达啊， 系啊， 系啊， 系啊，佢里面仲有 古乐， 系啊， 佢里面仲有抽奖噶，你搣开佢咧，佢有张纸写住咧，你中唔中奖？如果中奖嘅话咧，佢叫你去你买呢一个吹波胶嘅嗰间嘢嗰度问佢攞多粒啊，佢真系咁写住， 几好笑啊！呢个系咪局嚟噶？ 唔系嘅，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咧饮汽水嗰啲。 我明白，咁你知啊嘛，即系阿可嗰啲 friend， 我谂应该唔系焗嚟， 赠饮啊嘛， 你 系 要搣开 攞咗一粒，你同阿七仔嗰个人讲，喂，呢个话送个粒，送粒， 通常呢啲都系士多先至会有噶嘛。 多数都是士多买 嘅， 系啊， 或者一好耐冇呢啲咧抽奖或者再赠送一支啊， 赠饮 系赠饮嘅活动咯。 喂，好开心噶，以前抽到赠饮，即系喺我哋呢啲啊嗰阵时叫拮据嘅年代啊，能够饮多一支汽水，其实已经好开心啊嘛。啲赠饮要即系 hold 住唔用噶， 系啊，赠食都有。 我谂高峰期小弟试过系可以买一支雪糕，一支甜筒啦。然后系换到四支翻嚟咯， 哦，即系狂食， 系啊， 因为甜筒都有得赠食， 系啊，你喺啲雪条棍有得讲噶嘛，系啊， 唔系，诶，甜筒啊，佢系 甜筒啊， 有支有张纸， 有张纸 贴 喺度嘅，我记得嗰阵时 系啊，有噶，你咁样要搣开佢张纸系藏咗个甜筒里面。 嗰日应该系成班同学踢完波，定系好似系踢完波，定唔知放学嘅时候，咁就有一个你知。有一個有錢啲嘅肥仔咁樣啦，就唔係我嚟嗰陣時未肥，咁就有個有錢啲嘅肥仔咧就話：，誒、哎，我買支甜筒食啊！哦，好啦好啦，咁我哋全部流曬口水啦。佢一搣開，咦，有活動啊！睇一睇，送一支喎、 啊。跟住 咁送一支咧，咁我哋就問小賣部喎，哦，我哋小賣部唔玩呢啲遊戲㗎，咁樣 可以咁樣 咁。咁我哋就要去出邊嘅士多嗰度咧 換 嘅，就換嘅、 哦。即係你話學校嘅 小賣部唔玩，咁、哦、我就出邊嘅士多換嘅時候咧。咁大家好緊張啊！可唔可以換多支 咧？ 換多支 咧？ 咁、 啊啊啊、 結果咧真係換多支喎！咁前前後後咧，我哋換咗四支翻嚟咯。 即係食完換一支翻嚟食，又再種。 一打開種就即刻換，一打開種就即刻換。 咁衰你 咁啱嗰次，我哋所以我哋又懷疑過係咪佢同一批貨咧？ 印錯 用容易種啲 同一盒裡面全部都係種嘅、 嗯。我唔知係咪啦。咁所以嗰次我哋係一個同學仔，可能佢好似喺小賣部八蚊買咗一支甜筒，我哋就最尾有五個人食到雪糕咯。 哇，咁开心啊！ 仲要做放学做完运动，好开心噶嗰次。 但系咧，其实又真噶，呢一啲赠饮赠食嘅嘢咧，多数都系 local 嘅雪糕公司啊，饮品公司咧先会做。 早期咪就系雪条棍咯， 冇错啦， 即系你舐到尾嗰支木嘅棍入，或者几支胶棍添啦。 神仙棒啊， 神仙棒即系类似，咁佢就有个唔知咩记号，或者写住就恭喜发财，咁你就可以攞到一支雪条啊！呢啲好开心噶。 同埋咧，我发觉咧嗱。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咧五花八門，有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唔同牌子，嚟自五湖四海嘅雪糕嘅。但嗰啲咧外來嗰啲來佬嘢咧，永遠都冇呢啲嘢玩嘅。你覺唔覺？ 係嗰陣時嗰啲雪山啊，嗰啲 friend 啦， 即係係啦，銀行公司啊嗰啲咧，佢先至會有呢啲贈飲贈食去玩嘅嘛。但係外國嗰啲，你可曾聽過有呢啲？ 同埋咧， 搣開佢可以俾你食。 因為我哋好細個咧，已經好洞悉到啊，呢啲抽大抽獎啊！即係佢將海報寫住話咩100万現金啊，咩飛機票啊、車啊，咩車入市場1000蚊禮券呢啲，永遠都唔會中到嘅你。 冇錯， 所以其實攞到贈飲或者送一條雪條俾你，已經係一個極限，即係我哋叫 lucky 啊， 係 得咁多嘅啫。 係啊， 所以我哋攞到嗰度，我已經係賺咗噶啦。即係嗰啲咩100万抽獎啊、飛機票咧，從來都唔好諗。 所以我哋可以好輕易咁樣講一句出嚟，誒揾笨嘅。 但係我真係我同學仔抽中嗰部遊戲機喎。 哦，游戏机 仲有个乜头喺嗰度噶， 哇系咩？ 即系有嗰个公司，即例如可能公司嘅，就有个乜头喺度噶。 哦， 系啊，真系有部游戏机噶，然后就印特登印咗个乜头喺嗰度噶。 系咩？ 系啊，所以其实仲有机会嘅 人生， 人生仲有机会，仲有希望嘅。 唔该晒一哥啊，真系令到我哋啊， 不过永远唔系我啫。 呢个人生啊，我哋呢个节目仲有盼望啊。 这本来丰富之家在度日，难道共你变亲密，或会更充实？生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内围挑逗？ baby， 相约再没乐园，爱我想个新的章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海。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显然情缘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愿我不应该细味，也许错失若现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恐怕竟想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才有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想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解不期错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回忆小确幸，夜里辗转翻出过分，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珍惜留下烙印、如天早注定碰上你，再牵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MC 张天赋的花海啊，好，转头回来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房委会建议收紧公屋户户政策，包括由原本住满十年才要申报是不是在本港拥有住宅物业，收紧至每两年一次。租户亦都要申报是不是持续居住在那个公屋单位，以及有没有违反租约条款。同時授權房委會可以向公營及私營機構獲取租戶的資料。房委會又建議收緊公屋細集制，只是容許戶主加入一名成年子女的名字。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柯創盛認為，收緊申報年期不會有大影響，又期望在執行時盡量做到便民利民。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听日开会讨论。本港与内地正探讨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机制。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上个星期率领器官移植专家代表团到广东省与内地器官移植专家交流。医管局表示，内地与香港的移植服务体系大致相同，有不少一致的标准和运作模式，有值得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威尔斯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李锦涛说，香港轮候人数多，捐赠少，目前将香港器官转至内地的机会低，相信在短时间内由内地提供器官给本港的机会大很多。香港律师会新一届理事会选出新任会长和副会长，连任会长的陈泽铭会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政府建议修例就国安案件作出无罪裁决之后，控方可以用案件程序方式上诉，会不会觉得对被告不公平。陈泽铭说，政府就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修例在政策角度是合理和适当，相信与公众利益有关， 如果判決有錯誤，控辯雙方都應該有權上訴。他對香港司法獨立非常有信心。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下午抵達澳門，展開四日考察行程，傍晚到禮賓府出席晚宴。在夏寶龍入住的新竹苑附近路段，保安加強，禁止私人車輛在附近停車等候。夏寶龍一行的車隊包括行政長官何一成在下午四點之前全部到達。考察澳門期間，預料夏寶龍會分別同立法會議員、人大、政協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代表見面。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164點，跌1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77點，跌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38.45，瑞士法郎0.902，加元1.351，人民幣7.054，英磅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7.29美元，賣出1,967.7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隻佬。 哪里不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日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没有家人呢？ 委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编剧讲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芬、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了。 一号风球，安不安全的？可能有涌浪的。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由选举事务处、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手下留情，离啦喂，一齐登记做选民。 阿全，送个电饭煲俾你，祝你新居入伙，一切顺顺利利吓。 多谢你啊，阿凤。 咦，阿全，你呢条公屋屋邨都几好、啊，楼下就系商场，有超级市场，有快餐店，仲有一间生活百货店。麻雀虽少，但五脏俱全、哦。 是啊，华哥，我一开始都担心住唔习惯，但住住下发现啲配套真系几好、哦。 阿全啊，咁你同房屋处搞晒啲手续未噶？ 一早搞好晒啦，就连水电嗰啲都一早改晒名啦。 咁唔知你又同咗选举事务处申报咗更新住址未呢？ 梗係一早通知咗啦，不过就未提交住址证明。 阿全，如果你係房屋处辖下嘅公共租住房屋，即係俗称公屋嘅认可住客，就可获豁免，唔使交住址证明 㗎。咦，原来係咁㗎？ 係啊，除咗公屋认可住客之外，如果你是房屋协会辖下资助房屋拥有户籍的租住住客，而有关的地址和填报的住址相符，无论你是申请新登记做选民或者更改登记住址的已登记选民，都可以获豁免有关提供住址证明的规定的。 咦，那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公营房屋住户呢？ 居者有其屋，即是俗称居屋，绿表自居计划，即是俗称绿自居，及已出售公屋单位，例如是租者置其屋计划的住客呢，就不在豁免范围之内了，他们仍然需要提交有效住址证明的。 不过我还要提提你，如果选举事务处未能同有关部门或者机构核对相关的住址资料呢，就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住址证明了。 收到，明白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假如你是已登记选民，当你搬咗去新居之后，就要向选举事务处申请更新住址。今年的截止日期是6月2日，除了填妥及签署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之外，还要留意清楚自己的户籍类型，看看使不使提供相关的住址证明文件作为申请的一部分。 好，唔该晒阿冯啊、阿全哥同埋阿华哥噶吓。 系啊， 究竟边个？我系边个？ 你华哥 啊？系啊，我啱啱先讲就系，我妈成日都话咧，即系可以唔该人哋，但唔可以唔该自己，冇礼貌。 好啊，晚上时间9:39啦。 系。 咁啊，琴日咧就因为劲歌金曲嘅关 系 咧， 系啊，好开心啊！ 我哋就甩咗一个题目咧，就叫做珊瑚冲印出嚟噶。 冇错。 咁今日咧亦都话监制啊，亦都将啊建文会社当年嗰个咩乐趣嗰个咧， 画咩啊咩寻找旅游。 其实佢拍得 几 好噶。即係佢拍翻嗰條，但我當然嗰啲係 咩？駱駝上火山， 類似嗰啲啦。 我唔記得咗。 騎馬上火山， 騎馬上火山。 即係當然，我覺得嗰啲應該都係演員嚟嘅，或者係妹嚟嘅。但佢好真啊！嗱，即係你八十年代拍到咁咧，我覺得已經係好極致 的。即係八十年代嘅觀眾睇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嗰件事係真嘅。 唔係，屌！嗰陣時覺得係流嘅，而家覺得係真嘅。 但係咧，尋日咧咪講咗珊瑚沖印色彩繽紛嘅。咁但係其實咧，即係講完之後咧，我就諗起好多以前嘅廣告咧，其實都有無限嘅沖印同埋無限嘅 slogan 噶嘛。咁咧，譬如咧有另外一個咧就係香港沖印，如果冇記錯，可能係窩亞姐拍廣告嘅。可能是香港沖印的 slogan， 知唔知系咩啊？ 唔知。 香港沖印色調迷人， 系喎，系 嘛？ 系阿姐，阿姐自己唱翻噶嘛？ 好似系啊， 系啊， 即系同 强京华出梦嘅 家庭用品， 佢系春日标志，系啦，佢用京华出梦嘅腔唱 类似系，我好似有啲印象系啊，总之系唱出嚟， 好似系。 我觉得啲人劲啊，即系以前咧做广告嘅， 可能都系辉哥、詹叔嗰啲噶啦。 系啦，即系做广告嘅嗰班高手嘅。嗱，你谂下。珊瑚沖印又係沖印，香港沖印又係沖印，佢可以整咗兩個唔同嘅 slogan， 但係你冇撈亂， 係 勁抽咯，咪 係咁嗰個年代好蓬勃嘅，仲有天然噶嘛，而家仲有冇天然嘅？ 可能冇，但係我記得佢係好似一個有啲叫做咩啊？ 藝術字， 藝術字係啦係啦，藝術字 麻雀嗰啲字嘅字本啊，有啲似係啦，即係80,000個萬字嗰啲。 佢應該係橙黃色底紅色字，定係有白邊咁樣噶嘛？類似係好有印象啊！呢個 係咁，因為琴日我哋講到即係曬相啦，咁即係一個一間再講啦，即係嗰個年代。即係最早期就梗係未有一小時啦，即係未有發行尾嗰陣咧，咁都係嗰啲隔日攞啊、聽日攞啊，即係快啲啊、貴啲啊咁嗰樣樣啊，同埋有五毛啊、過膠相啊、八樓啊送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即係隨住就數碼相機嘅出現啦，同埋數碼相嘅大幅興起，同埋 飛諗手機，我覺得先影。 而家仲有都仲有曬相譜嘅，咁但係嗰啲曬相譜佢都已經唔係飛諗沖印啊，即係你都係俾個 file 佢印相。而唔係攞個，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可能都有嘅，就係俾卷菲林佢曬翻相片出嚟。我諗有嘅，不過應該係非常之少咯。 但係 應該係會貴噶嘛，係嘛？ 但係以小弟嘅觀察咧， 反而呢四五年咧 玩多咗 翻啊， 啊系咪啊？ 哦，即系等于 菲林啊， 等于 黑胶碟、 听剧 set 带咁样嗰啲 嘢啊，热潮嚟嘅。 小弟身边咧，可能即系可能有一 group 人咧，无啦啦咧入边起码至少有四五个咧，无啦啦话喂。我哋不如玩菲林相机咯。 系啊，其实一路咧呢几年，呢十年八载咧已经 系 慢慢多 翻 嘅，冇 错。咁啊，有一个咧，系小弟嘅同房嚟嘅，叫文西。咁咧佢咧有一部相机咧系阿文西有部机，系啦，佢部机咧系佢阿爷嘅遗物留俾佢嘅， 系， 仲要系嗰啲咧长方形。 哦，上面望落去， 上面望落去，然后可以喺度搞咁样嘅。咁嗰次咧，我同佢去行山嘅时候咧，佢就带咗嗰部相。机咧去影相，唔系咁都 OK 嘅。咁咧 重噶嘛， 重就一定重嘅。但系对于一啲摄影爱好者咧，孭相机系一定要嘅过程嚟噶嘛。咁咧佢咧就话，首先嗰个相嘅菲林咧，唔系我哋普通嘅嗰啲我哋以前嗰啲一卷三十二张或者一卷廿四张嗰啲 沙六， 沙六 sorry， 沙六廿四或者沙六咁啊， 系廿四沙六廿四系啦。咁咧佢嗰个咧系唔知140嘅，即系个相纸咧系大张啲嘅，即系个 size 嗰个比。比例系有少少唔同，佢系比较偏正方形少少嘅，咁、然后咧系贵啲嘅，咁佢就话咧嗰部相机咧，你就咁睇以为可能系好似好旧式，净系得影嗰下嘅过程啫，但系其实咧佢入边咧系可以教 focus 啦，即系可以教对焦啊， 仲可以成只相晒埋出嚟添。 同埋佢仲有个咧，佢有个位咧，我打开咗之后啦，咁佢话叫我试下玩，我打开咗之后咧，佢话嗱你试喺上面咧拍个掣，佢会有个显微镜，唔系佢有个放大镜。喺个镜头位弹出嚟嘅， 系 唔系镜头位？即系上面我哋望嗰个 翻打个位， 望翻打个位系啦，有个放大镜嘅。咁个放大镜嘅用途系咩咧？就系俾你对焦对准啲啊，系啦。同埋咧，佢入边嗰个镜咧，嗱，例如我哋而家影直播室啦，咁我哋左右其实同直播室嘅左右系一样噶嘛， 系。 但系佢嗰部机咧，其实左右调转咗嘅。 我即系好似当年嗰啲偏好 camera， 系啦。即系话我望出嚟嘅时候咧，啲人本来系。正即系企喺度嘅，我就会变成好似调转咗咁。 唔系， 佢左右反啊， 左右反啊， 好似系左右反嘅。咁所以咧，当佢话如果例如你要褪左褪右嘅时候咧，你一开始唔惯咧，你会褪歪晒嘅。咁你就慢慢试试，褪错咗。咁然后佢就话慢慢试就可以试到个啱咯。同埋佢呢啲机咧，其实都有得拣呢个定时毛嘅，即系例如可以拍个掣，突突突突突突突，你就听真系听到咧，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然后十秒咧佢就咔咔。唔係哥哥，咔嚓咁就影咗 上你講嘢，影咗咩塔咩啊？ 係就咔嚓就影咗上。 哥哥佢係啊，鐘有隻雀仔鐘出嚟嘅， 咁啊真係有 十二點都會叫噶嘛。 咁所以我以為呢啲古董相機咧，嗰個叫做功能咧係好有限，但其實比我想象中多好多。 你講呢樣嘢咧，令我諗起咧，嗱，我哋都即係耐唔耐都會講下呢個題目，就係關於我哋以前咧，即係揾翻啲老豆老母嗰啲相咧。嗱，我哋琴日講啦。即系喺呢个年代或者我哋认知嘅年代晒嘅相咧，已经系一啲 standard 嘅 size 嘅，即系二 L、三 L、四 L， 其实佢已经系一个即系有晒相簿齐晒。但系咧以前其实我哋阿爸阿妈嗰啲旧相咧，其实系奇形怪状嘅。即系譬如我记得咧，我有一啲我阿爸嘅相咧，佢哋嗰啲 size 咧系又唔系正方形，又唔系长方形，又唔系二 L 嘅，甚至乎有啲系有角嘅。 哦，系有啲九牙边嘅相纸， 九牙边冇错啦， 好靓噶。 即系嗰个年代咧，我唔知道佢个系统系点样，或者听众如果系再久远啲嘅，可以话俾我哋知。嗰个年代嘅晒相究竟系一个有冇咩规格嘅咧？即系如果以前唔系用 二 L 嘅，咁譬如你嗰啲九牙边咁叫乜嘢咧？咁究竟系乜嘢先至系 standard 啊？嗰个年代，因为我系揾翻。喂，真系 喂，但系我去翻我嗰部古董相机啦，咁我就问，我 停咗， 我就问佢而家即系一部咁嘅古董，即系呢啲咁嘅长方形古董相机，佢话贵唔贵咧？佢话其实就唔系好贵嘅， 而家唔贵竟然， 佢话有即系当然唔系话几百蚊啦，咁但系都未必使用五位数字嘅，咁咁啱咧，嗰日同佢去行山嘅时候咧，又见到有一个人咧，有个内地嘅游客咧，佢真系拎咗一部咧系。你睇得出係新速速嘅一個嗰啲舊嘅古董相機嘅，咁佢我又話，但係即係因為佢嗰部係我 friend 嗰部，佢係佢爺留低俾佢噶嘛，我話好明顯有使用嘅痕跡啦，即係唔係話跌爛咗，但係好明顯係年代古久遠咁樣，咁我話，但係佢嗰部好似好新喎，佢話其實應該都唔係新嘅，只不過有啲人 keep 得好好，咁可能佢話可能如果你真係揾到嘅，可能 六七千蚊都有機會俾你揾到部咁嘅相機。不過最麻煩係買相紙難買，同埋去曬相麻煩啦。咁咧佢話去曬相咧，而家咧嗰個曬法咧都有沖曬照片嘅服務嘅。咁但係咧就同我哋以前有啲唔同啦。 點樣咧？而家係？ 因为我哋成日觉得晒相系晒咗张相出嚟，晒咗张相出嚟噶嘛。但佢话而家咧好多时佢系冲咗张菲林之后咧，佢就变咗 digital 系 啦。咁佢会俾 soft copy， 即系俾个 soft copy 你，佢唔知点样俾 俾 你 email 俾你系啦。咁但系佢菲林咧，你都系攞得翻嘅，你有翻张有翻嗰同菲林嘅，但系佢会俾 email 你。咁如果你真系要将即系实的嘅有张相嘅话咧，咁你要另外再加钱，佢先至会补翻张相俾你咯。咁但系我就问咗一个问题嘅，我话咁但系本身。我如果我要菲林嗰个效果，你先影菲林相机㗎嘛。 係啦。 咁但係你又 digital 翻佢。 又数码化咗佢喎。但你係因为呢以前嗰啲晒相个步骤，我哋嗰日就要讨论啦。我晒咗张菲林冲咗个菲林之后呢，其实我就直接攞去晒一张实体相㗎嘛。但佢哋而家呢係好多听返嚟呢係我冲咗个菲林。入咗电脑先，我点都入咗电脑先。然后你要嘅时候呢，我再电脑嗰度编返出嚟俾你。 但点解要咁做呢？ 因为电脑已经是基本的要求咯，即系我 甚至乎佢可能已经再冇嗰啲由直接由个菲林度射落去个相纸度呢啲机器， 系啊系啊， 佢只系有个 color printer， 即系无论如何都系 print 出嚟。 所以咧，你无论即系我又唔系咪诋毁嗰啲晒相铺啦，因为咧我都明个技术真系唔同咗，年代唔同咗。但系咧，我哋咧你拿起一张，即系你用数码印嗰啲，无论你部机几多 K 啊，咩高清几多咩万像素都好啦，其实我觉得晒出嚟嗰张相咧。即系数码化嘅相咧，真系同以前嘅质感系有相当嘅距离嘅。 其实咧，你讲质感咧， 甚至乎连啲颜色都怪怪地嘅。 相纸咧系有唔同种类噶嘛，有一啲咧系完全另有好似漆皮嘅皮鞋咁样， 甚至乎 你会印到手指毛落去。但系有一啲咧，我特别系阿爸嗰个年代嘅嗰啲咧，其实个面咧，你仔细睇下，你摸落去咧个质感已经好唔一样。同埋你仔细睇咧，即系特别系狗牙嗰啲咧。佢系会有一啲凹凸凹凸嘅，即系唔系就咁平嘅一张纸咯，所以系好唔一样。 冇错，甚至乎即系当年我记得去晒相嗰阵咧，有啲嘅铺头咧，咁佢会问你系用边一只相纸去晒嘅，可能系阿柯或者系阿富啊嗰啲咧， 或者一百分相纸， 或者阿 Konica 嗰啲 friend 咧 ，Konica 啊吓，咁啊有咁因为有即系根据啲行内人讲咧，其实每一只相纸咧， 真面目相纸好似系咪？ 系咪啊？ 有名 嘅，阿柯啊，系啊， 系啦，系啊，有名。 佢就即系佢哋就等于譬如以前做电影行业啦，佢哋话用啲咩药水冲片咧，其实系会有一种颜色上嘅唔同嘅，就等于我哋用唔同嘅相，即系佢哋以前用唔同嘅相纸咧，佢哋其质感有少少唔同。譬如阿柯同阿富咧，有一个系美国系。一種就係日系嘅，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出嚟嗰個顏色啊，嗰啲即係深淺啊、濃度啊，係有啲唔同嘅。咁當然嗱，你而家你所有嘢數碼化之後咧冇嘅，其實你部電腦點教或者本來嗰部機佢 default 咗一部一啲乜嘢嘅像素啊，即係嗰啲顏色啊，嗰啲咁嘅我唔識啦嚇，即係你擺咗個咩模式落去咧，其實我哋控制唔到嘅。咁當然你亦都有另一個玩法，就你咁叻，你咪自己翻屋企搞咯。 即係咧我哋以前都會見到有好多電視成日都睇到嗰啲人自己曬相咧，就混咗入個黑房嗰度，跟住有兩兜液體，咁然之後咧就揾嗰啲咧阿媽以前細個咧用嗰啲木嘅係啦，嗰啲夾，咁然之後夾出嚟咧就一條繩度夾住佢。 香港奇案神書 係或者嗰啲咩碎屍案啊嗰啲咧。 跟住咧你就見到咧，咁佢揾個夾咧就養住嗰張相紙啦，養下。喺啲水嗰度咧，就养咗个养出嚟咯。 个凶手就喺度啦。 系啦，跟住又要再过另外一盘再养下咁样咯。 系啊，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即系譬如头先一哥讲嗰样嘢咧，我系有少少觉得，唉，即系都未玩得翻嗰样嘢，就系因为本来佢一个 analog 嘅物体。当你去用翻，你即系你点都变成咗 digital 嗰阵咧，你咪就系失去咗，就系因为以前啲相纸有啲粗微粒啊，佢有一阵即系 raw raw 地嘅除，但系你一再变翻落 digital 嗰度咧，你扮到，即系你而家好多 app 都有噶，加个咩滤镜就变翻咩菲林毛啊咁样，但系咧就都真系唔系嗰样嘢咯。 同埋以前仲有另外一样嘢，以前细个好憎嘅。就系咧，你唔知系咩原因嘅，可能系你揾嗰间帮你晒相嘅嗰间铺头，佢用嘅料唔系太好，定系咩啦？我都唔知咩原因。总之有阵时有啲相出到嚟咧， 镬咗啊嘛， 唔系摆得两摆咧系甩色啊，即系会褪色噶嘛佢。但系有一啲咧系唔完全唔会褪色嘅，咁即系会有呢啲分别嘅。咁以前见到嗰啲。 啲相擺下擺下咧，就擺到冇曬色咧，咁你就會覺得唔係好開心嘅。但係而家就算你攞翻嗰啲得翻朦胧一片嘅嗰啲相出嚟睇咧，你仍然覺得好有味道咯。 欸、如果話睇翻我朋友佢即係嗰日用菲林影嗰啲相咧， 即係阿文西啊， 係文西影嗰啲咧。雖然你話係咪同用 filter 可以模擬到 ，filter 一定模擬唔到嘅。咁、但係始終同你即係以前舊嗰種菲林相機咧，都仲係有種差距咯。我估可能真係同個電子沖印有關係咯。 係、我諗啊，呢啲嗱，我哋不敢班門弄斧啊。心機旁邊好多呢啲達人嘅，即係有啲而家都仍然係好有要求，譬如阿華哥啊、任達華先生呢啲咧，即係佢哋真係好有發哥都係啦。 佢可能又係自己喺度養，係養喺啲咧 上面，養自己嘅養出嚟。今晚十一點。而家仲有菲林賣過係嘛？ 有 幾多錢啊？ 哦，我真係唔知喎、這個。 这一张一起举起香槟，这一张一起表演开心，在谁的家让大家给你贺吻，那个爱专为林男孩是否你情人，为何你永远站于他左近，这张终于只得他侧影，这张偷影他刚刚苏醒，极迷恋他人才想冲印做证，离近镜得写他眼睛，心底恐怕已经从旁见证过，亦替你高兴，情人找到快乐吧，和他实在活得兴奋吗，花痴年华从来没一日白过吧，你有那么多的记忆都为别人留下，如流过了眼泪不想拍低吗，一张张一张张的家居，一张张一张张的山水，日夜将他人回忆中印下去，眼看你把菲林放低，一转身再度追，原来你已印在我的心里，情人找你快乐吧，和他实在活得兴奋吗，花痴年华从来没一日白过吧，你有那么多的记忆都为别人留下，如流过了眼泪不想拍低吧，还剩什么并未发现，能迷恋最爱我快乐吧，无法复活在你家里见面吗，留在柜面大合照吧，我有你很多的记忆只是未能留下，长留这店里为参观你分何时我会看着婚纱照牵挂， 好耐冇听过嘅一首作品啦，梁汉文嘅《一小时冲印》啊，哇！当年呢个《一小时冲印》杀出嚟，改变晒整个行头啊！ 系啊，我初时咧以为一个钟就有想睇咧，系一件好。好贵嘅事嚟噶，但 系 后嚟慢慢咧， 最终佢系偏贵嘅， 系啦。但系慢慢咧，真系咧，当全世界都系要咁样做，唔做唔得嘅时候咧，又会变翻正常。 咁佢当然佢后来仲有啲咩38分钟啊、42分钟嘅。 嘅即係咁快嘅曬相添，因為以前其實而家你都要噶，你就算俾個 file 佢都唔係即刻印俾你，不過佢都要攞個 color printer 去印俾你咁解啫嘛。 係 啊，因為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都有玩過一次菲林相機嘅，因為嗰陣時好似阿爺有一部相機咧，咁我就要去參加呢個啊童軍攝影大賽啊。 咦？你又參加咧？ 係啊，就喺呢、這個好似係鯉魚門度假村參加一個童軍攝影大賽，咁就借一部相機俾我啦，咁就教識我咧。我嗰陣時好似小五小六咧，就買咗個菲林綠色嘅，咁然後就教我裝落去啦，然後要卷卷卷， 要自己拉 嘅，拉，然後就拉去另外一邊，然後再卷卷卷卷卷嘅。咁但係同埋有段時間係好興咩噶嘛，嗰啲即用咩？即用即棄嘅， 即影即有， 唔係即影，即 用完用完即棄 嗰啲一舊嗰啲機， 因為咧有啲咧佢係直情有防水， 專係俾遊客買噶嘛， 係有防水功能啊，同埋有好多唔同特別嘅效果 effect 喺嗰度噶嘛，所以嗰陣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曬相鋪係會賣好多呢啲唔同嘅。周边产品或者是买不同这些咁嘅相机，而不是就咁斋晒相咯。但当然去到而家好多时就是变咗有段时间就是落去影证件相先至会落去晒相铺咯。如果唔系都唔会特别落去晒相铺晒啲相出嚟噶。 你头先讲嗰啲咧，即系用一次跟住就冇嗰啲相机啦。我成日都觉得好似一包零食噶，因为佢系用啲貌似， 我成日都怀疑流流地， 系即系貌似好似系一啲石子，系咪叫石子咧？即系总之同薯片一样嗰啲，嗰啲咁你咁样搣开，然之后影。真係好唔實在喎啲感覺，但佢又真係曬到出嚟。我屋企又我試過買過一次呢一啲嘅相機咯，仲係因為唔記得帶相機，就同阿爸阿媽去旅行，跟住點咧就即係喺機場，喺機場買，香港機場買，買咗之後咧就一路影嘅時候咧喺度諗死啦，咁得唔得嘅咧？ 因為你而家慣咗會睇到個 即 刻睇到個熒光幕啊， 係啊，跟住即係寫得唔得嘅咧，咁又唔知喎，咁跟住是但啦，咁啊影啦，翻到嚟原來真係曬到咧，個感覺係幾開心嘅。 同埋仲有啲叫得意嘅相機，叫海格定唔知咩？H 字頭嘅相機咧，佢係可以俾你玩多重曝光嘅，因為以前嗰啲咧影完之後咧，佢就就 有一輪係好興呢啲咁嘅藝術機嘅，即係有一個牌子咧出咗好多款呢啲，即係擺一卷菲林落去，咁佢又有陣時候化咗啊咩，又得冇咗兩隻色啊， 覺得自己好似影得好叻咁， 好藝術嗰啲人係啦。其實而家你撳 IG 嗰啲雷鏡都係嗰啲嚟啫嘛， 咁唔同 feel 嚟嘅呢啲嘢。 咁啊，最後多謝一位聽眾啦 ，Alex 佢提供，佢就話咧，佢兩年前咧，佢個女咧就。十六岁嗰阵啊，就买部相机玩下，咁啊咧就原来菲林加埋晒相，大约系一嚿水嘅，喺旺角就有一搞嘅。 咦，咁都唔系 太贵啊，唔系太贵啊，系啊，多谢晒各位啊，好，今晚见啦， 拜。